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鳗鱼图书授权的精品古风多人有声剧《嫁姐》，作者明鸾，领衔主播云鹤追、锦鲤、邓佑熙。第62回，大雪无声无息地下了一夜，天亮之时，院落里银装素裹，玉树琼枝，不远处的湖面上浮了一层碎冰。这样大冷的天气里，吸一口凉气能一路冻到心肺里，让人止不住打寒噤。魏恒受人之托，忠人之事，并不因雪天而躲懒，而是参照江南园林的常用规制，又请教了几位能工巧匠，连夜绘好画卷绣在怀中，大清早便往谢之芳的院子里去。他扑了个空，只见小厮双喜在屋里，殷勤有礼地回道： 少爷在大小姐那里用早膳，临走时留了话，若是魏公子到访，务必留您喝茶，他去去就来。 魏恒坐在温暖如春的书房里，盯着自个儿手上的冻疮出了火神。冰天雪地里，从皮到骨都冻透了，反而不觉得如何难挨，这会骤然暖和起来，直觉复苏，伤口便痛痒难忍。谢之芳是石城石的纨绔子弟，手头又松快，所用所食无一不精，书房里精巧华美的摆件比比皆是，哪一件单拎出来都够那些没见过世面的秀才举人们目眩神迷了。魏恒目不斜视，就连桌子上摆着的美味果点都没有碰一下，只端了碗热茶喝了两口润喉。等了约摸一个时辰，谢之芳这才抚着吃撑的肚子进来，对魏恒所画的草图赞不绝口，又拉着他不放，吩咐小厮们请几位表兄过来，就着这眼前雪景吟诗作赋，饮酒行令。认识的时日久了，魏恒觉得谢之芳这人真是有趣，若论诗情画意、风花雪月，满城的文人却没有一个及得上他的，可行事又偏偏不拘小节得很，颇有种未尽名士的不羁风范。从来不肯好好端坐着，食兴饮酒更是毫无顾忌，举止粗犷，毫无世家公子的庄重可言。不过也只有他这样从小众星捧月，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贵公子，才能有这份从容自信的底气，不管做出何等惊世骇俗之事，依然有人争相逢迎。像自己这样的贫苦出身，自懂事时便谨言慎行，从不敢行差踏错一步，依然少不了遭人非议鄙夷，受尽冷眼。命运何其的不公啊！魏恒并未将这些念头表露出来，和宋家兄弟相谈甚欢，酒量也不错，推杯换盏之际总能适时地说些活跃气氛的话，几人热热闹闹地喝了个大醉，方才尽兴而归。谢之芳招呼安和，把自己不常穿的一件白狐裘取出给魏恒披上，又使小厮送他回去，脸上带着醉态，笑得没心没肺的。 魏兄头晕得厉害，便不送你了，你路上小心些。 魏恒含笑点头，对醉倒在床榻上的宋永仪拱了拱手，转身走入茫茫雪地之中。谢之芳回头见宋永仪端着碟谢之真做的蜜饯吃个没完，心气不顺，劈手夺过碟子，仰脸尽数倒进嘴里，嚼得两腮鼓鼓囊囊，含糊不清的道： 韩若送客。 他心眼小又记仇，对宋永仪消想过姐姐一事耿耿于怀。宋永仪啧了一声，不仅没有离开的意思，反而将靴子脱掉，歪进松软的被子里，使唤他屋里的下人 给爷倒杯茶， 十分不拿自己当外人了。喝下一盏解酒茶，宋永仪的眼神重归清明，谈及正题： 你把魏公子引到府里，所谋为何？ 谢之芳十分嫌弃地把他的靴子踢到一旁，道： 我不是说过了吗？请他帮忙修缮园林， 也算是尽一点我对外祖母的孝心。 宋永仪嗤笑一声，毫不留情地戳穿他。 哼，你这话用来哄哄长辈和那两位哥哥还行，在我这里可行不通。 你爱是不行。 不会是为了真妹妹吧？ 宋永仪坐直了身子，目光炯炯地看着他。 你难道打算把真妹妹嫁给魏恒？ 谢之芳一听他说什么姐姐妹妹的就想炸毛，立时便冷了脸，不假辞色道： 我姐姐的婚事与你何干？我将话放在这里，无论她将来嫁给谁，你都没有半分机会。 宋永仪哭笑不得。 阿腾，你想到哪里去了？我已经对真妹妹死心了，也在父母面前发过誓，往后只拿她当亲妹妹看待，此事无关私情，但我这个做哥哥的必须提醒你一句，真妹妹和魏恒不合适。 哪里不合适啊？ 谢之芳逆反情绪上来，梗着脖子非要和他抬杠。 我看魏兄很好，知书达理，温润和气，家里亲戚也少，没有那许多麻烦事。再者，大哥二哥也常常在我面前夸他，说他虽然吃亏在出身上，却绝非池中之物，将来总有一飞冲天的机会，也不算辱没了我姐姐。 他们两个是读书人，欲与方寸天地之间，年纪又轻，见识毕竟有限，还不知人心的诸多险恶复杂之处。 宋永仪也并无尊敬兄长的自觉，直言不讳，百无禁忌。 都说其大非偶，在我看来，这个道理用在女子身上同样适用。真妹妹柔明敬慎，端仪慧和，身为太傅长女，又有个县主的名号。当初我母亲提亲时尚觉得心虚，生恐唐突了她，岂是魏恒一介寒微之身所能高攀的？ 谢之芳皱眉道： 英雄不问出处，三哥怎么也学那等眼皮子浅的愚人，以一时的光景裁断他的终生。 我对魏兄本无成见，只是觉得他小门小户出身，等真妹妹嫁过去后难免受委屈。不提别的，单说侍奉婆母这一桩事，老人家惯于俭省，必然看不惯真妹妹散漫使钱，行动之间多有约束。真妹妹性情柔顺，又逃不过一个礼字，少不得跟着克扣自己。这样大冷的天气，花儿一样娇弱的人儿，却要居在陋室之中，和他们母子俩一同吃糠咽菜，忍饥受冻。你做弟弟的不心疼，我还要心疼呢。 你怎么知道我不心疼？ 谢之芳最烦他这副不拿自己当外人的样子，闻言满脸戾气，一不小心把自己心里话说了出来。 我可没打算让姐姐嫁过去受气，她魏恒家徒四壁，无钱无势，入赘我家不好吗？到时候我分个院子出来给她的寡母居住，再拨十个八个丫鬟好生伺候着，要什么给什么，无论如何也轮不到我姐姐在跟前立规矩。他们小两口且安安生生关起门过自己的小日子，左右有我在旁边看着，出不了什么事。若魏恒一心一意对我姐姐好，自有他平步青云的大造化。若他敢欺负我姐姐，也一脚把他踹回土里，叫他永无翻身之日。 宋永仪听得一脸错愕，道： 阿腾，你这是何苦来哉啊？真妹妹那样出色的美人，嫁与皇子王侯做正经夫人都是使得的，谢家又有你来传承子嗣，何至于走到招婿入赘这一步？你到底在想什么？ 谢之芳心里咯噔一声，脸色又青又白，总不能说是为了自己的私心吧？他舍不得姐姐，无论把姐姐嫁给谁都不能安心，绞尽脑汁才想出这么个折中的法子。魏恒也好，别的出身低微又皮相出色、人品高洁的公子也好，不拘哪一个，只要能让他把姐姐永远留在身边，就算是不辱使命了。可这念头太过阴损，又不大正常，不好跟任何人提起。 我再想想吧。 谢之芳意识到自己的自私自利，又为辜负了姐姐的信赖而倍感惭愧。宋永仪说的不错，魏恒确实有理有节，却不是什么不可多得的人物，和姐姐也并不般配。为姐姐择婿的初心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改变了，她现在竟然变得以自己的感受为先，忽略了姐姐的喜好， 也从未想过招赘进门后，姐姐即将面对的流言蜚语与恶意揣测。人言可畏，是她太过任性了。听众朋友们，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点击订阅关注，精彩更新不容错过哦。